是找到幸福，找到幸福啊。愿你在城市找到幸福，找到幸福啊。愿你在城市找到幸福，找到幸福啊。愿你在城市找到幸福。 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，毕竟

都是不小心看破了你的微信。全新的诱惑，是干渴的沙漠，是忧虑的结果，是深情的冷漠。在我的世界里，有荒凉的夏季，有温情的秋意，是带不走的风景，许你写的日记， I need you。 装不下你给的温柔。 初见若缱绻誓言，风吹云舒卷岁月间，问今夕有何年，心有戏但愿执念，轮回过几年，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，这一世千般纠结触动了心弦，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，留一片桃花纪念，了却浮生缘，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，一寸土一年暮，一花一树一贪图，情史中爱偏开在迷途，望前路望旧物，望心望你望最初，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，片桃花纪念，了却浮生缘，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。

怀。那时天空那么蓝，时间那么慢，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。再次梦见那片白色仿佛一切停止。 走之地，我也试着留下一些足迹，但我知道半个字都是多余。